2018年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早上的微微一笑。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要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听到我们的音频的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了。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还有就是北京时间 APP， 那也可以找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情况了。 没错啊，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迅速的和我们打打招呼。今天是周一，周一是一个又要开始一个星期工作的日子了，虽然苦闷，虽然难过，但是还是要早起，好吧。然后我们跟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打一个招呼。其实说实话，在每一个周一的时候呢，我们都习惯性的给自己立很多很多的 flag。 王爽在这个星期立的 flag 是什么？ 哎，我记得我们俩上周上节目的时候，我好像立了一个 flag， 是说我要去健身了，对吗？ 对， 我这周一定去健身。 我觉得周一立 flag 的意义就在于把它插到下一周。 不可以常立志啊。 OK， 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一，今天是10月23号，北京的天气已经开始进入深秋的初冬了。 今天是一个传统的节气叫霜降。 哦，今天是霜降了，是吧？ 对，所以 霜降是在冬至之前还是之后？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冬至到了吗？ 冬至应该没有到。应该没有到。 okay， 所以霜降应该是要吃饺子，对吗？ 什么都吃饺子。端午节你也吃饺子，对吗？ 粽子馅儿的饺子。OK， 那赶紧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消息是关于一个名校的，是吗？ 关于清华的。水水，你会游泳吗？ 我会。 游得好吗？ 还不错。 还不错。清华好像是今年新立了一个规矩，就是说所有2017年入学的新生，如果你没有学会游泳，那你不能毕业。我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件事情哈。说今年清华大学出台了校规，从2017届的本科生开始必须学会游泳才能毕业，一时间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很多人也好奇说，会不会真的有学生因为被游泳卡住而毕不了业呢？那么近日呢，清华大学组织了第一次新生游泳测试，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生游泳测试的结果哈。 到底有多少旱鸭子？ 这次游泳测试呢，共有499个人报名，那么实际到场呢是445人。测试合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在泳道的这个深水区，在蛙泳、仰泳、蝶泳和自由泳中，你可以任选一种或者是任意组合，从头到尾游完50米，中间会换气，就算及格了。那么这440 中间换不了气，人也游不了50米 啊。有人如果肺活量大的话，可以一直潜水哦。 啊，是吗？ 对，而且你会就是通过脚的力量，如果你蹬这个泳池边的话，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动力。 嗯， 说不定你真的可以憋气憋到50米的那个终点。 不太可能吧？我有试过，我最多也就是大 五十米，好像还挺长的， 30米左右。 嗯，50米还挺长的。 对， 嗯， 中间换一次气吧。 对，和换气其实很重要，换气很重要。所以，这个445人呢，有407名新生通过了测试，合格率为91.5%。那么他们也现场就领取了清华自制的合格证书，意味着他们有资格毕业了。 所以说剩下的这40多个同学，也就是在这未来的4年当中，除非是你有比如说对水的天生的心理恐惧，或者说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去克服的心理困难之外，然后其他的同学就要在4年当中必须学会游泳。 是的，因为这个清华自己有一个游泳池，你知道，你去过吗？ 没去过。 清华的游泳池非常棒。 嗯， 我记得当初好像是我们国家举办一个什么运动会，还是说这个国家队曾经在清华的那个游泳馆训练过。 嗯， 因为他们除了有一个标准的游泳池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跳水池。 Okay， 有10米的跳台和3米的跳板台， 就是标准的比赛场地。 是的，非常酷。而且大学里的这种游泳馆，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游泳馆，它的水质啊、水温啊，一定都是我觉得是国家标准的。 OK，所以说在清华读书，虽然看到他有这么严厉的一个不游泳就不能毕业，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但是也能看到他漂亮的泳池和他整体的体育的这个熏陶的感觉在里边。 对，就是清华一向以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注重体育，因为清华大学的这操场里有一条标语已经树立了好多年了，就叫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在清华的校园里，什么无体育不清华这样的标语都是随处可见。每年的这个清华的运动会也是校园内的一大盛事。而且清华注重体育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传统的。就说在这个其实在很久以前，比如说上世纪20年代、其实这个清华的体育馆刚刚建成，虽然只有20米长，却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来到这里游泳。而且呢，在历史上还有两位名人因为没有通过清华的这个体育的标准而没有能够毕业，著名的学者吴宓和梁实秋曾因体育测试不过关而补考。真的。然后梁实秋还那个，就是吴宓还因此延迟了毕业和留洋，而梁实秋在《清华8年》一文中生动地回忆了强迫运动的经历和补考游泳的经过。 哎，真是。相对来说，他们隔壁的学校好像对体育就没那么重视了，是吧？ 是的，是的。 我感觉北大好像对体育也没那么重视。蔡地的瓜来了，说早上好，早上好。我们刚刚带给大家的这条消息是讲，清华大学已经明文规定了，如果在你没有这种客观的心理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就不能毕业了，真的是一条非常简单而且重视健康的决定。 Keep it simple 送给大家。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in foundation of some choices, in my perception of some people I see, they seem to have lost us. touch with reality. They're missing the beauty in plain things. This love is now measured with fortune and fame. They pass the small and go for bigger things. And it's so sad. 每天早晨陪伴大家。 那我们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在微微一笑的节目当中，其实经常会给大家去更新或者是报道现在科技的发展。其实 3D 打印技术一直是我们一条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新闻线。 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一阵儿，然后 3D 又打印出了衣服啦， 嗯，打印出了心脏， 又打印出了心脏啦，然后打印出了这，打印出来那儿的。 嗯， 最近呢是。发现 3D 技术已经可以开始给我们打印桥了， 就是已经深入到建筑领域，而且是室外的这种建筑。 没错，在上个星期，荷兰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海默特，出现了一座8米长、3.5 米宽的混凝土桥， 嗯， 那横跨在一条就是狭小的一个水渠上。 嗯， 那桥上安装的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装饰的这个橘红色的栏杆，乍看起来是毫无特色。 来跟大家看一看这座桥呗， 非常普通的桥， 嗯，看起来实在是太普通了， 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一座永久性的通过 3D 方法就是打成的这样的桥梁， 嗯， 打印方法搭成的桥梁， 嗯， 那其实实际上这个负责人，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这个桥的承重达到了40辆卡车的重量，大约在40吨左右， 嗯， 那由于现在桥本身的大小的限制呢，它是只能够通过这个自行车，因为它不够宽， 嗯，它只有 3.5 米，刚才我听到了， 对，嗯，但是它的这个承重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只是在宽度上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汽车通行的条件。 嗯嗯，我之前以为3D 打印打出来就是一个成品，所以我在想那 3D 打印机打不了很大的东西， 嗯， 后来我发现原来 3D 打印是可以就按零部件去打印的，然后由人再来组装一下就可以了。 对， 所以这个桥也是，它是打印出了很多的细节，然后再由工人去进行组装。 对， 嗯，就完成了。 嗯， 负责人是这么说的，他说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的方法来建造一座桥，就是一片一片的打，然后再拼接嘛。 嗯。 然后他说我们希望它拥有良好的结构性，而且是非常安全的。嗯、但其实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人类第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桥。 嗯。 早在2016年的12月份，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座城市公园就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座 3D 的打印桥梁。 嗯。 由加泰罗尼亚高级建筑研究所的建筑设计师来负责设计，然后呢是一座长12米宽 1.5 米的人形桥梁。 嗯， 那是由一个巨大的 3D 打印机这个直接用这个沙土为原料打印而成。 太酷了， 非常非常酷。 所以这个 3D 打印的进程大家能感觉到哈，一开始是打印这个人能够步行的桥，然后之后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自行车能够通过的桥，我觉得未来很快就会打印这个汽车能够通过的桥了。 没错， 蔡弟的瓜说可以打印水泥之类的材料，打印水泥其实我真是第一次听说， 是可以的。 但是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条消息，是说 3D 打印可以打印金属材料了。 对， 我们都知道 3D 打印机刚出来的时候是只能打印塑料的。 嗯， 因为它可能比较容易塑形嘛。 嗯， 然后后来就有了金属，然后就看到了水泥。 对， 我们看到彼得洛夫小狼在撒娇呢，说咋看不见漂亮活泼伶牙俐齿的珊珊小姐姐，应该是小姐姐吧。你的漂亮活泼伶牙俐齿的珊珊小姐姐在休假呢，你估计到周末就能看见她了。 没错， 好吗？ 嗯，珊珊也是这几天摩拳擦掌的。 嗯，在干嘛？休息。 其实我觉得就是假装吧。 摩拳擦掌的休息吗？ 非常兴奋的，非常投入的，非常忘我的休息中啊。 嗯。 这个公司其实在宣布了这个，在就是打印完这个桥梁之后，他们其实宣布了有一个计划。 嗯。 那就是造一座可以在明年上半年， 嗯、 然后横跨荷兰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一个运河，这个 OA运河的这样的一座桥、 嗯、 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关注这样一个公司他们打印的这个 3D 打印的桥梁到底会给我们的桥梁制造技术带来多大的革新呢。 嗯，应该说 3D 打印其实不仅仅是在设计上，或者是这个从设计到施工的这个逻辑上让它更通顺了，其次就是它真的会节省很多的人工和材料。 对， 节省人工这件事情就不用说了对吧，节省材料呢估计也是有一些技术或者是一些 环境。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不就是人工过剩吗？ 科技只能考虑某一些方面的问题吧，我觉得是这样，对不对？而且科技通常都是双刃剑，随着科技的发展， 突然问到了一个你被梗死的问题。这叫我怎么回答呢？ 蔡弟的瓜说，估计珊珊这会儿看直播呢，珊珊出来说句话、 嗯、 来吧珊珊。 珊珊要能出来说话那就怪了。OK， 这是一部，其实说实话这座桥还挺小清新的、橘红色的栏杆，然后简简单单朴朴素素的。 嗯， 其实 3D 打印技术现在能够打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们也是特别想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嗯、如果你们有一辆有就有一台 3D 打印机，然后不要去想象它的大小到底受到什么限制、 嗯、 你们最想把什么打出来，我们一首小情歌之后、嗯、来听一听大家的答案好不好，我和王爽也想一想。 好的，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id. How could you come that day into my life like that? Please walk the road of love now. I like to walk around the fields ofThings you did, you know. Now it's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刚刚看到大家在直播间里已经开始留言了。如果你有一个不计大小的 3D 打印机，你会打印什么？ 发现大家还打的都是很大的东西。竟然有风过林说想打印地球，你要打印地球做什么？ 打印太阳系，好吧，打印宇宙。原来 3D 打印机才是世界的源头。 蔡地的瓜说要打印一个带花园的大房子，可惜你没地儿放这大房子呀。 我觉得你可能考虑的首先是地皮的问题，对吧？你要有一个合理的空间来放这个大房子。再其次是，所以你的花园里全是塑料花塑料草是吗？ 非常适合休闲一族打印的机器人居住。那水你要打印什么？ 哎，我刚刚就一直在想，我觉得我生活当中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打印。你看啊，就是从衣食住行，食就不能打印了，对吧？餐具无所谓了。然后衣的话，我觉得衣服是非常需要打印的， 就按照你身体的版型。 对，我就每天就不停的就是打印出新的衣服来穿，这第一个。然后行的话，车子可以打印，对吧？ 应该是可以的， 反正什么都可以打印。然后比如家具可以打印。然后家里生活中所有美好而小的东西全部都打印。 我最想打印的就是家具了， 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搬家会发现这个家具放在家里不是那种就严丝合缝的， 强迫症患者。 对，比如说你有一面墙是2米28，但是你买不到一个2米28的电视柜，你只能买到一个2米2的。但是如果有 3D 打印机的话，你就可以把家里的所有的空间都可丁可卯的放上只适合你这个屋子的尺寸的家具，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但是现在 3D 打印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成本。成本太高了， 是吗？ 但我估计肯定会降下来的。你看我们就是小的时候很多很贵的东西现在都很便宜， 比如 爱情。 这是多么深的讽刺啊。 OK， 那我们再来这个好奇头条号最后一条信息啊，是关于涂鸦艺术。很有趣。最近在纽约布鲁克林呢是有一桩案子，这个案子其实简述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房开公司要拆房子， 对， 就是他们自己产权的房子。但是呢这个房子上有一些艺术家的涂鸦作品。然后呢这个艺术家就是提出了一个诉讼，他们就认为说我的艺术作品应该要得到法律的保护。那这个案子大家也看得出了，就最主要的矛盾其实就是 集中在这个房屋的所有者， 太棒了， 和这个涂鸦的作者之间。 就是这个到底是艺术家的作品还是开发商的建筑。 水水你挺哪一边？ 我应该会挺开发商这一边。 真的吗？原来你是一个假文艺分子。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认为你的涂鸦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让人买走。就比如说你可以整栋墙让人买走。但如果你就是既没有人买它，然后你又是不耗费任何成本，然后你的这个涂鸦还能够被这么多人看到。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涂鸦已经就是把自己美其名曰为喷绘艺术了嘛。 喷绘艺术。你觉得这个涂鸦是依赖于这个建筑而存在的。 对。而且你也没有问问人家房子愿不愿意。对吧，你在喷的时候。 但据说这个就是要拆的这座建筑其实是因为这些涂鸦而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就是当时这片区域本来是没有什么色彩的，也没有什么特色的，但后来它甚至变成了一个景区，有很多的人专门为了看涂鸦而来到这里。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涂鸦的分量就变重了。如何好好的保存它们，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去想一想的。如何可以再让这个开发商可以很自由的去拆除这些房子，然后这些涂鸦还能被保存下来。对吧， 好像我刚刚说到的话伤到了蔡地的瓜。蔡地的瓜说爱情一点都不便宜，有的人穷其一生还是负债累累。哇哦，天哪， 你是 欠了多少债啊。 可是你说的这句话 对吧， 差不多吧。 他就说因为他欠了很多钱，所以说你不能说他便宜。 就是他已经被爱情拖累的快要变成一个穷光蛋了。 一个流浪汉。一个负心人。 谢谢晨光姐姐送了我们三个主播，辛苦了。谢 谢 那这次的这个新闻当中的艺术家并不是在胡闹啊，他们其实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主张。他们的主张是建立一条几乎未经考验的联邦法律，这个法律的名字叫做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叫做 Federal Artist Right Act， 然后 VARA、那其实实际上这个法案是用于保护他人财产上创造的具有公认地位的公共艺术。鉴于原告正在为自己在这个建筑壁画上所做的短期作品寻求财务的这个损害的赔偿，这个法官，美国的这个法官也是在星期二表示案件很快会进入新的法律领域，他也表示让我们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也就是说 他这个界定还蛮有意思的，你看他要保护的是什么呢？保护的是在他人的财产上创造的具有公认地位的公共艺术。 太复杂了这个逻辑。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你们家的房子，然后呢我在你们家房子上画了一幅 画，他没有说你是不是经过我的允许，对吗？ 没有说。 但是这幅画后来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对， 变成一个公共现象， 对， 所以它就有价值了。 对，所以这争论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不知道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会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艺术家的这一边，还是站在房开商的这一边呢？ 这是一个烧脑的问题。我们来进一小段音乐，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笑。 Torn or scarred, no. My heart is intact. You were never something I lied, no.Epiphany just hit me, and now I'm finally realizing you're all.Never my epiphany. Tell me,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This attitude you got won't get you far. 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都会陪伴着大家一起来活力早晨的活力982当中的微微一笑。嗯，我是水水， 他是水水，我是王爽。再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你是收听的话呢，可以选择 FM 98.2 或者是 AM 927，如果你是收看的话呢，可以选择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时间 APP 找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果然是周一呢，大家起得都很早。看到菜地的瓜说，爽，天哥最近都不来喝汤了吗？很久没有见到天哥了。 对啊， 谁认识天哥给递个话呗。 嗯，递个话， 说我们都想他了， 说他们家爽姐想他了。嗯，然后也感谢晨光姐姐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幽默文艺范儿气质。 谢谢， 说的都是我，谢谢。嗯， 讨厌。 OK， 那在翻滚朋友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消息是一个脑洞题啊。 嗯， 很有意思，那就是一家科技公司打算要建造一个未来城市。 嗯， 它选中的城市是当，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是一座水非常喜欢的城市。 没错，我非常喜欢。那最近 Alphabet 的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长史密特，他是表示，很多年前我们就在想，要是能够把科技应用到一个城市的建设上，那岂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和我的合伙人非常激动，大家就开始讨论，如果能负责一座城市的建设，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显然这是一个异想天开。那他自己也说了，说这个想法很美好，但是实际上如果要实施的话，还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嗯， 但是在最近他终于是公布了，他站在一排加拿大国旗前面，然后跟到场的包括了加拿大总理和安大略省的官员都在场的这位，当着这些人的面，说这是有史以来科技公司第一次得以参与到世界主要城市的建设当中去。 这也是号称说世界上第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小区能成为未来城市的一个缩影，变成全球各地其他社区的科技试验田。其实听上去觉得，难道我们之前的城市建设都没有融入科技吗？ 嗯， 而是说拍个脑袋就建一栋楼。 嗯，你看啊，比如说他在竞标书当中写到的这些东西，真的让你感觉到这个城市未来会变化很大。 嗯， 比如不会增加空气中二氧化碳总量的热能的电网， 嗯， 然后能拆分回收废物的传感器，由商用房改建的组合式住房，跟踪噪音和污染情况的这个监控器，无人驾驶班车，出租车共享机器人， 智能交通信号灯、送货机器人以及自动融化积雪的自行车和人行道等等。那在理论上而言，如果能够在大的这个片区内进行实验，而不是在一个建筑或者一条街上做试点的话呢，整体的效果会更好。人们可以一并给他们装上比如说空气的质量的检测器，而且在重新设计无人驾驶汽车车道上也可以把一起配送机器人对道路的要求考虑在内。 有专家说呢，说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变幻无常的有机体，并不适合全方位的人工设计，就是说可能这个城市呢它包含的元素太多了，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团队在参与设计，大家很难说我们从零开始，从总体上有一个合理的规划。那这一次在多伦多的这次尝试呢，我觉得真的是可谓这个未来城市的一个范本， 可能就得等它出来，实验效果出来以后，我们才能说它是不是范本啊。个人觉得，但是这样的一个尝试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很惊喜。而且加拿大人确实也是有这样的勇气，说我们要改变一个城市。然后他们现在真的是在， 毕竟他们离硅谷也很近嘛，对吧？ 没错。他其实实际上这次就是这家公司没有选择硅谷，因为硅谷是他的老巢嘛。老巢说的也是，硅谷是他的所在地啊。然后呢，也没有选择纽约这样的美国城市，也没有选择欧洲，而是选择了加拿大。那其实跟这个就多伦多本身的这座城市也是很有关系的。多伦多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个有800英亩冰湖黄金地段的重要，就是需要重建，然后占地面积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其实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个实验，就将会在这样的一个重建区主要的去完成。 就这个区域本身也是急需改造。刚才让蔡地的瓜给天哥递个话，蔡地的瓜说话传过来了，据说天哥七夕脱单了，估计现在有人给熬汤了，所以不上这儿喝了。 为天哥开心啊，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大家赶紧在我们节目里脱单，然后 你可以带着你的美眉一起来看哦，一起来喝。 这个陆地巡航舰，很让我们很温暖。他说：“天哥不来喝，还有我们，当然了，还有你们，我们觉得很温暖。” 请大家一起喝汤哈。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在多伦多会有一座完全由科技注入来设计的这个城市，或者说一个片区，即将开始动工了。那刚才在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也是跟城市有关，是关于开发商和这个公共涂鸦的。刚刚叫请叫我大小姐这位网友朋友们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观点，他也是跟水水一样站在开发商这边。他说艺术也是不能建立在任何的这个就是他人身上的，说艺术可以在自己家的房子上涂鸦，这样既艺术又不会对别人损坏。 对， 看来我们的这个网友们还是挺理性的。 而且其实说实话吧，你不管是艺术你到底画在哪儿，你还是得考虑就你画的那个东西是谁的。 对， 你不能说去别人家画个东西，因为你画的好，然后那个东西就得归你，那也是太强盗了。 主要是应该说这些游客们对这些涂鸦的认可和这种传播效应，让这些涂鸦的作者就觉得自己东西越来越值钱了。是吧？ 我觉得我们直播间真是越来越热闹了啊。你看蔡地的瓜说对的，我们天天喝，然后蔡地的瓜还补刀了一句说估计是天哥的女朋友吃爽爽的醋了。 大家的内心戏先不要太多哈，我们静待天哥回归，让他来跟大家说一说他从七夕到这段时间都有多甜蜜。 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直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爱你久久。 伤害，让我吻一吻你的脸。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 阿牛的歌永远让你感觉就是穿着一双人字拖，然后漫步在海边的某一个城市，然后牵着自己的恋人，然后 还有一只小狗， 然后还有一只小狗， 穿着一个大裤衩， 对， 还是有印花的那种， 就一定要那么具体是吗？一定要是蓝色的底白色的印花的那种。 总之就是全身都是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哼着小曲儿。刚才阿牛带给大家的这首《爱我久久》也会跟大家起一个头，跟大家带来一系列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跟爱情有关的消息。 好的， 非常的温暖。 我要感谢一下在直播，在我们的这个活力982的这个就是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直播间，然后有一位叫做陈旭的朋友说，水水为了看你特意关注了982，我一定要把这条再念一遍，水水为了看你特意关注了982。 陈旭，水水的旁边是我，看我看我看我。 OK， 欢迎大家继续的跟我们互动哈。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和感情有关的。首先上来说的是呢，四年来有一个老爷爷，他每天都到同一家餐厅，对着一个相框吃饭，这里面有他今生无法割舍的爱情。有一个老爷爷，四年前他的太太去世了，但是他说他太太去世了之后，他的整个的生活已经丧失了色彩。那在他太太还活着的时候呢，他们每天都会去家门口的一个餐厅吃午饭。那这个老爷爷就说，虽然他走了，但是我不能落下他呀，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吃，所以他每天都带着他妻子的照片去吃午餐，然后他和他的相框一起吃午餐的这个画面也成了这个小镇子里这个餐厅的一道风景线。我来给大家准备了图片，太感人了。水水这个感性的人，每次讲到这样的消息，水水就眼含泪光。 对啊，关键是你看这条消息还就是侧面的又证明了，就对他们来说爱情真的不便宜啊。 是的， 很珍惜爱情的老人。 有的时候就是越到年纪大了，其实这个两个人相濡以沫的这种感觉会越浓。我还记得 最简单的 快乐 就爱我久久这首歌， 我还记得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作家叫连月，他是写感情专栏的，在上海一周上，在他30多岁的时候，他太太突然被查出患了重症，当时他们大概在一起有十几年了，因为他们也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当时他们也没有孩子，然后连月在他的专栏中一向都是以冷静、犀利、 不留情面来著称的、嗯、但是我第一次在他的专栏里就是看到了那种脆弱和一个男人的那种软弱。我记得特别清楚，有句话他是这样写，他说我们在一起19年了，可是现在我会发现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我跟他待在一起没有够、嗯、就是还不够啊、那个感觉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心酸。但是后来事情有了一个神转折啊，就是误诊了，所以他们很幸福的仍然在一起，然后生活在鼓浪屿，还有了一个宝宝。 有这样的误诊也是一件好事儿， 对，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人。 身边的人其实在讲到就比如说关于疾病的误诊方面， 嗯， 确实是我也听过这样几个故事， 嗯， 他们就觉得那一次误诊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嗯， 因为当你只有真正的就是实际的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剩的不多，或者自己爱的人的生命剩的不多的时候、嗯、你才能了解到说在那一刻你应该要做什么。 是的，其实误诊这个还是几率比较小的。我每次在这个坐飞机如果遇到气流颠簸的时候，都会有一丝丝这样的感觉，就是要珍爱生命，珍惜眼前人。 对，所以如果你不够热爱生命的话，请坐小型的飞机，这样的话那个气流颠簸的程度会更大，而且次数也会更多， 会让你变成一个人生哲学家。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条关于这个经典爱情的故事哈，说的是这个中国和法国的一段很凄美的，不能说凄美吧，应该也说感人至深的这样的一场爱情。这场爱情呢跨越了几十年，在这个法国的李丹尼在这个浙江大学担任俄语教师的时候遇上了他的学生，这个时候呢是上世纪的50年代，那个时候这个法国姑娘李丹尼才25岁、 哎、又开始了师生恋的故事，对不对？ 对， 嗯。 然后他呢就爱上了他一生的挚爱，叫袁迪宝，两人双双坠入爱河，但是他爱上的这个男人是已婚的。 Okay. 那两个人呢就是为了守住道德的底线，所以这个丹尼就回到了法国，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结婚，直到过去了很多很多年，55年，这个生活在厦门的袁迪宝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发妻离世了，然后在他的儿媳妇欧阳露音的鼓励下，他给法国的丹尼写了一封信，然后他又收到了这个丹尼的从法国的回信，不禁老泪纵横，因为他知道55年过去了，丹尼 依旧在等他， 依旧在等他。所以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2010年，这两个人在厦门重逢了，并且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成为了轰动全国的跨国旷世之恋。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吧，这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50年代初，这是丹尼， 才女貌啊。 对，丹妮好漂亮，好漂亮。 这个他喜欢的这个袁迪宝也非常英俊， 非常英俊。嗯，两个人还挺有夫妻相的，现在也是很甜，我觉得。 天哪， 嗯， 哎，这真的让我想起王家卫电影里面的那两句话。 嗯， 第一句话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嗯， 你看这个就是55年前的一次念念不忘， 嗯、 然后在55年后，然后一场婚姻的回响。 但是王家卫也说过，就像凤梨罐头一样，任何事情都有赏味期限。 嗯，但是幸好这个还没过期，对吧？ 对。 然后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太美了。 55年的久别重逢， 嗯， 然后终于修成正果啊。 嗯， 哎， 祝他们幸福。 你说我今天 爱我久久。 那不就是打脸吗？你后来说的这两条信息， 没事，我们已经忘了你之前说了什么。 没有，爱情价更高。嗯，OK， 我们来听一首《Listen》。 Listen to the song here in my heart, a melody I start but can't complete.From deep within, it's only beginning to find release. Oh, the time has come for my dreams to be heard. They will not be pushed aside and turned into your own, all 'cause you want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 嗯，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条消息是害怕噪音者的福音了呀。 嗯， 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害怕噪音的人。 我怕，我 怕。是吗？ 嗯， 所以你就是那种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你要强调说这个地方要吵不吵的人。 我何止租房和买房，我甚至在订酒店的时候我都会说千万不要给我临街的房间。 所以你会睡不着？ 我有的时候会戴耳塞。 哇天哪， 我是一个噪音很敏感的人。对噪音 我一直对噪音都非常非常的不敏感。 嗯，很羡慕。 很羡慕吧、嗯、我也自己很羡慕我自己。目前呢密歇根大学是发明出了一个可以把就是噪音来分距离进行遮挡和散射、 嗯、 并且可以把声音降至10分贝，然后减弱公路上90%的噪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这样 装置 装置吧、啊、 嗯， 这个装置呢只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缺点、 嗯、 就是丑 丑嘛，大家看看这个装置长什么样子吧。它是一群参差不齐的这个金属桶，高低不均的。然后如果是装在这公路旁边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 对， 有点像这个我们叫钢筋水泥的森林，有点像这个感觉哈。 对，就是它其实实际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这个格栅。 嗯， 就是这个格栅呢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折叠的一种金属的这个形状。 嗯， 然后呢这个格栅是可以把它叠成55度的时候、 嗯、 它可以散射交通堵塞的公路上的出现的低频的噪音。 嗯， 然后把这个格栅折叠成70度左右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散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飞驰而过产生的高频噪音。 嗯， 而通常的交通噪音呢是指1.6公里外就能听得到的声音。在模拟的测试当中呢，这条系统是可以把距离缩短到500米， 非常厉害。不仅可以把这个噪音的分贝降到90%以下，而且系统的距离也缩短到了500米。也就是说如果以后在高速公路的旁边建一些这个居民的建筑或者甚至是一些公共的空间，比如说幼儿园或者学校，其实500米开外就没问题了。 对， 对吧？ 是这个意思。 嗯 嗯， 所以丑就丑吧，没关系，我忍了。 那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 嗯、 不管是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的直播间，还是花椒的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是你的话，在丑和噪音当中，你选择哪一个？ 嗯，我选择丑。 这样真的是不 OK 哦。 因为就是噪音，其实我觉得是百害无一利。对不对、嗯、噪音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除了这个公路上产生的这些应该说通过的汽车通过的这些声音之外，在城市里那些莫名鸣笛的那些车辆带来的噪音有的时候也会让我觉得很反感。 嗯，我觉得我最反感的就是睡着睡着然后外面出现那种跑车、 嗯、 然后就开始在轰 鸣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因为你明明知道在城市里它那个速度是不行的，对不对、 嗯、而且这种通常都是在半夜。 嗯，对， 嗯， 就半夜2-3点、嗯、我正要开始睡觉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知道白天是开不了的。 对，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了。那一段音乐之后、 嗯、 一会儿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话题，那就是2016年的电影年度排行，虽然有点晚，但是一点儿也不会让你失望。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 still shines.

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今天是一个周一的早晨，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元气满满？ 对，大家在直播间里快点分享一下你在周一的时候立的 flag， 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 你为什么每一周都要提这件事情？ 就到周五的时候嘲笑大家呀。每个周一都要进行一次自嘲，那就是如何把上一周的 flag 移到了这一周。 所以每周都是在找挫败感，对吗？ 没错。 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微观世界这个板块了，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电影，回顾一下2016年的好片，然后呢也会说几部2017年已经上映了的电影， 对 吧？对， 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2016年的一个榜单，因为2017年的榜单还没有出来嘛，还差两个月，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电影回顾，让大家重温一下自己在去年看过的非常好的电影。 我不知道，因为水水是一个特别爱看电影的人，我不知道水你有什么收藏电影或者是去看影评的这种 app 或者是这种软件吗？你会在上面收藏哪些？我看过 豆瓣， 我也是，而且每一年就是翻过一年去的时候，我都会看一看，我今年都看了哪一些电影，我看了多少部，书啊，电影我都会看一看，因为它这个榜。 现在总共加起来看了差不多多少部电影？ 我现在还没有看，因为要等到这个翻过年去。我觉得今年应该算是看的比较少的。 就总共呢，比如你看过里面是有多少 部？好，我看一下，我现在看过多少部电影。 大家就是也看一看你们的豆瓣好不好？我想知道，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在豆瓣上，如果你们使用这个网站的话，因为我们这儿也不算打广告了，因为对于文艺青年来说，这个网站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资源统计。 对，是一个我觉得像一个百科全书，或者说我会通过它来一方面做记录，就是像打卡一样，另一方面就是来看影评。我觉得我肯定远远不敌水多，我只看过850部，但 还蛮多的了，850。 但零星的可能有些没有记录了。 我也就是差不多944而已。 哦，真的吗？你肯定有很多没有记录哎。 就我觉得我还记得蛮全的，所有电视剧我都往里加了。 对对对，我也是。但现在好像记录的越来越不勤了。 对， 尤其是在院线看那些电影，可能就不是很用心的去记录。 但是你知道，就是最近我发现自己把很多以前看过的电影，又开始重新拿来看。 我很羡慕这样的人。 就比如说，你问我说，现在我要看一部新的电影，还是我想看一部以前就还挺喜欢的，然后再重新看一遍它？我会选择重新看一遍。比如说昨天我在家里就是闲着嘛，然后呢我就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王牌特工。 王牌特工啊， Kingsman。 哦，就是那个英国那个致敬向007电影致敬的那个。 对，然后 因为最近好像要出他的二了。 二已经出了，不是被骂得很惨吗？然后我就另外又看了一部我以前看过的电影，叫刺猬的优雅。 哦，这个真的没有听过。 你看过吗？ 没有。 他讲的是在法国的一个富人的生活的一个公寓，然后有一位看门人，然后是一个中年人，然后长相平平，算中下吧，类似。然后呢他就自认为自己符合一个就是在巴黎的高贵的社区的看门人的角色，那就是尖酸刻薄丑陋，养了一只猫，然后 有点像欧也尼·葛朗台， 就类似。然后后来他这个社区里面就搬来了一个日本人，然后是一个日本的老头子吧，然后呢这个老头子就非常尊敬这个看门人，这看门人有一个爱好是喜欢看书，然后呢其实在富人社区，富人是从来都不知道看门人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呢就是有一天他们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老头子是被这个富人区的另外一个贵太太就是牵着，然后呢就扶着吧，腰着，然后呢那贵太太就说哎呀，你知不知道就是你搬进来的那一家，刚搬出去那一家可幸福了，然后这个看门人就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然后这个日本人就说了一句说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然后就是类似于就是组织街上暗号的感觉。然后随后就讲的是这个社区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她要自杀，然后她就说给自己100天的时间要拍摄一部电影，然后后来是这个看门人死了，然后他和这个日本人之间也发生了非常优雅而且体面的一种朋友之间的关系， 听上去有点像散文，就是那种没有太多戏剧冲突，但主要给你传达的是一种情绪和一种气氛， 非常 这样的电影， 而且很幽默。 我知道这两个人都喜欢看《安娜·卡列尼娜》了。 对，没错，而且他们的 狗狗的名猫猫的名字都在里边。 嗯，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如果闲着没事儿，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看过的一些电影翻出来看。 嗯， 那开始是讲了一部刺猬的优雅作为一个引子，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2016年的年度电影，一首 I'm Yours 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Cannot wait, I'm yours.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 love.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笑这个板块，我们在跟大家聊2017和2016年的电影。 没错，那现在要给大家一个问题了，特别是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在近一年或者两年，我们从2016年的年初开始算，你自己看过的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这个问题好难哦。 就是你第一个想到的名字是什么？第一个想到的电影的名字是什么？ 我觉得想到的会跟时间有关，因为我可能会想到这几个月的，会想到敦刻尔克。 OK， 但是这一定不是我这两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其实这两年还看过，比如今年年初的时候看过这个乘风破浪，是韩寒导演的作品，对吧？ 对， 其实那部电影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尤其是里边的音乐，对吧？我是一朵大云彩之类的， 对， 也有很深的印象。 我还参加了乘风破浪的那个庆功宴， 是吗？ 对， 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觉得还不错啦，我觉得剧本就是很讨巧的一个剧本， 对， 穿越嘛， 是的， 现在好流行穿越又和互换身体， 就潮流不断的变又变回去了。好，我们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2016年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吧。其实现在说起来感觉离我们稍微有一点远了哈。2016年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我看到第一名的时候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是驴得水。这部电影当时也是在朋友圈被刷屏的一部电影，虽说是一部喜剧，但是里边的音乐也非常的火。 这首歌是珊珊最爱唱的了， 是吗？ 我要 很多人翻唱了这首歌。 对， 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驴得水的电影，但是我看过他的话剧。而且 它本来就是这个， 它本来是一部话剧， 话剧嘛。 而且这个话剧出自怪咖剧团，我和他们的这个剧团的这个当时的创作人还有过一些打过一些交道。 所以爽爽这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业余的在从事演员这样的工作，对不对？ 今年没有演了，去年有演。 Okay, 那可以介绍我入这个行业吗？ 没问题。 我真的也还挺想就试试的。 是吗？没问题。 OK， 驴得水这部电影我看了，在电影院，很好笑， 很好笑， 然后结局很意味深长吧， 很意味深长。但是到现在，其实我看过他的话剧，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题材的电影？他 走了一个非常怪诞的风格，或者说讲了一个很怪诞的故事， 荒诞题材， 很荒诞的故事， 怪电影， 怪电影， 所谓的， 对，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小村子里，因为缺一位老师， 对， 然后又想拿到这个老师的这个补给，所以他们就让他们的驴子扮演了这个老师， 对， 大概就是这样吧。 然后后来的时候，那个补给的那个就是考察团来到他们学校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是出现了一堆这个啼笑皆非的故事，然后最后其实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悲伤的结局啊，很多人都死了，然后疯了，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材并不是非常的讨巧，反而是这首主题歌，我觉得， 我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是和谁一起看的《驴得水》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我们接下来会说到第二部，第二部呢叫《湄公河行动》，是2016年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我觉得《湄公河行动》排在第二位，我也不意外。这部电影是我和我爸爸一起看的，他很喜欢， 很喜欢， 因为我爸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中年男人的必杀技， 《湄公河行动》还有《战狼二》。 对呀、 但坦白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湄公河行动》要胜过《战狼二》。 OK， 《湄公河行动》里边，这个彭于晏吧，彭于晏和这个叫什么张涵予， 张涵予， 张涵予之间的搭配，有很浓的兄弟情。而且那个爱国主义的弘扬不是特别煽情的，是很有力量感的。 OK， 整个的节奏也非常的快。 而且《湄公河行动》真的是大赚特赚， 是吗？ 真的是赚到盆满钵满。 这些年彭于晏真的是票房的一个收割机呢，我觉得。你看彭于晏之前《乘风破浪》也有他，《湄公河行动》，今年的《悟空传》， 对， 对不对？ 是，所以就是，但是王爽结婚了就不开玩笑了吧。因为彭于晏是我好多朋友的老公和男朋友。看一部电影就决定一个老公。你知道，就是已经发展到我现在只要看到彭于晏有什么样的新闻，我就会直接转发给他说，哎，你老公又怎么样了，啊，你男朋友怎么样了啊。这个开玩笑的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真的啊。 湄公河行动，你那个水水，你会喜欢这样的电影吗？你会去看吗？ 我会去看。 你会去看呢？ 因为这样的电影就是怎么着也不会难看吧。对吧， 就是起码你的肾上腺素会有多一些的分泌。 对，至少节奏好的话，特效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吧，我觉得。 是，特效还不错。我记得湄公河行动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水上和空中的一段打斗的戏，就是空中有这个直升飞机，然后水上有快艇，那一段确实还是节奏非常紧张的。 然后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就是在这个榜单当中的第六部就是罗曼蒂克消亡史。 我也是。 有没有？ 我很喜欢，虽然我觉得我没有太看懂，但是这种调调我觉得不像是国产片，所以感觉很好。罗曼蒂克的消亡史其实说的是一堆人的群像啊， 对， 他构建了应该是在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然后有什么日本人，有这个歌妓，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一些这个部队里的军人，他们在那个时，就是在那个年代下，他们有非常辉煌和非常有光彩的一面，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对， 他们的人生都走向了一种没落的感觉。 我觉得也不是人生走向没落吧，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开始回归到他们最初内心的那个念头。就是真的是善良的人永远因为善良而受到奖励，然后邪恶而狭小的人永远因为自己的向下和阴暗，然后受到惩罚，然后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导演通过袁泉饰演的那个角色说的那段话，说这个电影是拍给现在的人看的呀，伟大的电影都是给以后的人看的呀，现在的人看不懂的呀。 我觉得这部拍二三十年代的电影，现在的人都不一定看得懂， 很讨厌。他其实想说的是，这部电影可能得放个十年二十年再看。 但是这部电影整个看起来，你就会觉得牛、酷，被征服了。而且它的海报做的也非常的漂亮。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小伙伴呢，也可以找来资源看一看《罗曼蒂克消亡史》。 路边野餐这部排名第七的电影你看了吗？ 我没有看，但是有很多人给我推荐过。 我看了。因为他这个导演就他拍的这个地方 讲的是贵阳的事情， 贵州凯里。 哦， 他讲的是凯里的事情。他其实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特别特别 普通的故事。 嗯， 他讲的就是一个父亲， 嗯， 然后据网友的分析，应该就是这个父亲他的孩子就是可能是死了。 嗯，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就这个父亲在海里发生的事情。这部电影非常美， 非常美， 很美。 嗯， 然后它有一个长达45分钟的长镜头。 据说它的主人公都是说贵阳话的， 说凯里话， 说凯里话，嗯，那也很美吗？ 就是凯里话，就是说话比贵阳话好听。 嗯， 因为凯里话说的有点像在唱歌的感觉。 嗯，总之看《罗曼蒂克的消亡史》和《路边野餐》这样的电影，我觉得非常有耐，要需要非常有耐心。它的节奏非常的慢，然后不是那种让你肾上腺素使劲分泌的那种电影，而是一点一点去收买你的心脏。 对， 嗯， 所以其实看这样的电影更需要有人陪。 哦，一个人也很美啦。 也很美啦。 如果你有一个没有耐心的人陪你，然后看到一半他就开始玩手机的话，我觉得会大煞风景。 对呀， 嗯， 一首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2016的中国电影。 笑，这首歌太美了。 嗯，顺子也不知道最近在干嘛，是吧？ 对，这么好的嗓音，好像很久都没有出新歌了。 对啊， 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歌叫《Friends》。 嗯，《Friends》。 对对对， 我对你 的思念。 嗯，我也很喜欢， 非常非常的美。他的嗓音特别像长笛。 有一点， 对对对，就是一个人的那种嗓音，然后跟一个乐器很像，多强大的嗓子呀！ 对呀，啊，所以也是希望顺子能够就是出点新歌，因为最近的华语乐坛我真的没有找到很好听的歌。 顺子、周慧，这都是好嗓音，希望你们多出歌。 别吐槽了啊！ 嗯，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榜单当中的第八名，也是在去年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一部电影。 嗯， 它的女主角，两个女主角都获得了金马奖的这个最佳女演员， 是并列，对吧？然后这件事情还被很多节目调侃。 对， 嗯， 然后《七月与安生》这样一部电影， 嗯， 其实你知道，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有两部电影就是出现了在非常，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在电影院哭泣的现象， 是吗？ 然后第一个就是。 七月与安生， 嗯， 然后我很多女生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和自己的男朋友去看，或者和自己的男性朋友去看的时候，发现男生比他们哭得惨 啊！怎么会？这不是一部讲闺蜜情的电影吗？为什么？ 对呀、啊， 究竟为什么？ 所以很诡异，对吧？ 哦，我要补看这部电影。 这是第一个诡异的地方。 嗯， 然后第二个诡异的地方就是，一对的情侣，就大家都怀着非常满心期待的心情去看《爱乐之城》。 嗯， 结果只要一方，只要两个人哭了，嗯、两个人都会不高兴， 因为这是一部讲 X 讲前男友 和对讲前任的故事。但我其实真的非常喜欢《La La Land》这部电影了、 嗯， 我看了四遍，这是少有的我可以重复去看的电影。但有两次是在飞机上重看的。 OK， 嗯，但是非常喜欢，而且里面的音乐我觉得也非常好。嗯，我们待会儿再来说拉拉烂哈，先说《七月与安生》，这是一部讲闺蜜情的电影， 嗯， 但是可以让男生哭泣。我只是对他的原著比较感兴趣，因为他来自于我曾经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安妮宝贝。 干嘛要强调曾经呢？ 曾经，因为这个现在年纪大了，就不太适合再喜欢安妮宝贝。但是现在我也仍然喜欢他，而他也做了很大的转型。安妮宝贝现在已经不再使用安妮宝贝这个笔名了。 嗯， 他也是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庆山。 他好像是回归原来的名字吧？ 嗯，他起了一个法号，好像是。 OK。 对对对，嗯。 所以是庆山失孤了。 对。天哪，安妮宝贝多么有上海小资调调的一个高跟鞋女性，然后变成了庆山失孤。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肯定都会在年轻或者青春的时候喜欢， 嗯， 比如说安妮宝贝啊， 嗯， 饶雪漫啊，郭敬明 啊， 对啊，韩寒啊之类的，然后发现就可能是年岁一大，然后就觉得好像哎，这个文字就不属于自己了。但是《七月与安生》这样一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它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两位女演员的演技确实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飙起来了， 是吧？因为周冬雨我们都知道，她一向是以这个自然和这种就是很有个性的感觉。 周冬雨就是通过《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突然爆发的， 是吗？ 因为他在之前其实也没有什么，就除了《山楂树之恋》之外，《 山楂树》已经让他蛮火的了。 对，他已经很火了， 但这些年确实越来越火了。 对，他的演技是通过《七月与安生》整个爆发出来以后，才开始有了后来越来越多的机会。 然后今年我还看过他跟有一部跟金城武合作演情侣、演 couple 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也看了， 嗯， 喜欢你。 对，讲美食的也还不错了。 还不错了 、嗯、 周冬雨是还不错了、 嗯、 但《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也是推荐大家看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很反转、然后整个的剧情很刺激，节奏感非常非常棒。 嗯， 而且如果你身边有一个闺蜜、而且你和闺蜜也是相爱相杀多年的话，这部电影也是要推荐给大家， 两人一起去看，对吗？ 然后越看越不舒服。 总之我觉得为了收买女性观众而创作的这些电影一定是会有市场的。 嗯， 女生本来就是更爱电影、而且女生需要话题性，对吧？《七月与安生》在之前推广的时候也是，哇，在这个地铁和这个公交车站的这个路牌广告大举的铺开他们的这个硬广，确实是一部，本来我觉得是一部小成本的电影，但看到他们的宣传觉得大手笔。 没错，那我们今天是在回顾2016年至2017年一些让我们难忘的电影。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来自于豆瓣这个网站的2016年的十佳电影的榜单， 讲的是华语电影。 没错、那我们要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就是这十个获奖电影。 嗯， 第一名《驴得水》，第二名《湄公河行动》，第三名《树大招风》，第四名《百鸟朝凤》，第五名《幸运是我》，第六名《罗曼蒂克消亡史》，第七名《路边野餐》，第八名《七月与安生》，第九名《追凶者也》，第十名《踏雪寻梅》。既然怀旧，那接下来听一首王菲的《梦中人》，下一时段再见。 OK， 哎，王菲的《梦中人》呢？

是吧？ 就是我觉得是开心麻花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蔓延吧。 嗯，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驴得水》这部电影，《驴得水》的这个话剧的出品方叫怪咖剧团。 嗯， 那么他们《驴得水》其实已经演了很多年了。 嗯， 而且这部话剧在民间的口碑非常好。 嗯， 但是仍然不能够说在商业上获得成功。那他们也转型做了很多喜剧类的，比如说后来做了《疯狂的拖鞋》， 嗯， 一听就知道它是一个爆米花话剧 的一个， 对，爆米花话剧了。 嗯， 对，然后虽然后来做了这个电影哈，他们这个剧团更有名气了，但是整个这个话剧的市场还是，嗯，做一个文艺的或者说有深度的话剧能够得到大众认可挺难的。 因为我前天去人民艺术仁义实验剧场， 嗯，那个小剧场， 对，看了一个话剧叫燃烧的梵高。 嗯，燃烧的梵高 用台湾朋友的话来说就是燃烧的梵谷。 梵谷 就燃烧的梵高。然后整部剧的这个编排非常非常的传统。 嗯， 然后因为演员就是主演梵高的这个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 嗯， 王劲松。 嗯， 然后就是整部话剧就会让我觉得有点干。 有点干是吧？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挺喜欢传统路线的话剧的。 嗯， 就像雷雨这种我就觉得很好。 当然很好， 就是中规中矩的这种感觉。反而是那种实验性太强的，有各种这个场景的变化和各种道具高科技的 LED 什么的，我都不是很感冒。 但是我最近两次去仁义看戏，就一个是在实验剧场。 嗯， 看的是燃烧的梵谷。 嗯，燃烧的梵谷。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仁义的那个大剧场。 嗯， 然后看的是那个白鹿原。 嗯，白鹿原是非常传统的。 嗯， 哎，我问你白鹿原里是不是有羊上来？ 是有羊， 有一群羊上来。 嗯，有 没有吗？所以他们改造了。 嗯， 就之前的白鹿原是会赶一群活羊上舞台的。 没有。 嗯， 这次没有。嗯，只看到了郭达。 哦，郭达。 嗯， 之前还有 孙欣。 对对对。 嗯，反正不太好。嗯， 不太好呀， 感觉有点干。感觉好像就是你要坚守传统吧，你对整个这个剧本演员整个的打磨就要特别特别的精细。 嗯， 因为你已经没有那种爆笑或者是好玩的惊喜给大家了。 嗯， 对不对？ 嗯，所以这个像孟京辉啊他们也在做不断的尝试如何吸住观众的注意力。 没错， 挺难的。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外的评分最高的榜单当中排名第一名来自梅老爷子。 嗯，血战 吉普森。 嗯，血战钢锯岭。水水你看了吗？ 我看了，我看了两遍。 你看了两遍啊？ 对。 你真的不怕这种血腥的电影？ 不怕。 嗯。所以你也不怕恐怖片和惊悚？ 我怕恐怖片。 嗯。惊悚呢？ 嗯。不怕血腥。啊， 嗯。 然后说实话，我觉得《血战钢锯岭》，我看第一遍和第二遍的感触还真挺不一样的。 是吗？ 我发现好的电影还是得刷两遍。 嗯， 其实。 有什么不同？ 嗯，就感觉理解了很多细节。就好像比利林恩我也是看了两遍。 比利林恩我是自己就是在家看的。 嗯， 然后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在这个标榜说我要去看多少 4K 多少帧。 120帧。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喜欢各种炫技的电影。 我去了。 其实我就喜欢看 2D。 我去了这个120帧。 嗯，有什么感觉吗？ 革命性的视觉突破。 真的吗？ 嗯，就跟我， 他们说人就是演员很丑啊，因为上面的你的老年斑都看得到。 就是我上一次看这种就是让我觉得有革命性的视觉突破还是在阿凡达开 IMAX 的时候。 不是少年派吗？ 不是少年派，因为少年派其实就是詹姆斯卡梅伦就是阿凡达那个公司做的了。 嗯， 所以他们的那个特效其实我觉得就和阿凡达比起来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嗯， 但是比利林恩的120帧的那个就是超精度的那个屏，那个屏其实并不算特别大。 嗯， 就让你感觉到就是人类的视觉已经开始经过科技进行视觉的革命性的突破了。 嗯， 那整个的景深非常非常的长， 有一种 VR 的感觉吗？就是裸眼 VR 的感觉。 而且就是李安就是他其实说实话。 嗯， 这部电影有点为这个120帧来进行就是特别的一些设计。 嗯， 就比如说你看到就整个人的脸占得很大，就特别是他表达人物的时候。 嗯， 然后脸特别特别大嘛。 嗯， 然后你再看120帧的时候你就感觉就整个人都就是跳到你面前的感觉一样。 但是 因为李安是我最喜欢的导演没有之一，我真的很爱李安，所以李安的每一部电影我都超级期待，但这部我一开始都有点不敢去看，因为大家对于技术的这种描述和这种标榜太多了。我觉得李安一向都是以感情去慢慢融化你的，他怎么能够变成一个技术狂人呢？ 我没有觉得李安一向是以就是技术，就是一向是以故事就为他第一见长的导演。 真的吗？断背山， 我觉得李安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直以来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极限， 那倒是， 然后寻找各方面的边界的一个导演。 那倒是， 你看他拍完那个家所谓的家庭三部曲《饮食男女》然后《推手》和那个叫什么来着《喜宴》之后然后一路走来拍的电影真的是一部和一部更不一样， 从《卧虎藏龙》开始， 对， 然后到这个《 理智与情感》， 对， 然后再到《绿巨人》， 对， 然后再到这个《色戒》然后再到后来的这些就是少年派《 断臂山》 《断背山》 断背山， 对，然后再到这个， 就是每他什么题材都可以涉猎了。 对，所以李安的这一部《比利·林恩》，我看了两遍，其实看第二遍的时候感觉和第一遍很不一样。 我觉得故事还是不错。 反战题材嘛。所以也是在美国，这部电影也是引起了非常重要的就是争论、 争议吧。争议很大，大家都觉得这是李安江郎才尽之作。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李安才华的又一次巅峰体现。好，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外国电影前十的排行榜。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爽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2016年的电影的榜单的回顾。那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2016年评分最高的外语电影，说到了第一名是《血战钢锯岭》，还有第三名是《比利林恩》，这两部其实都是跟战争有关的题材。而今年也有一部非常火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什么？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不是，今年的那一部是叫《敦刻尔克》。敦刻尔克， 名字好难记， 为什么电影要起这么复杂的名字？ 但 Dunkirk 是一个地名了， 对，是英国的一个岛，对吗？ 它是法国，它是 在英法之间的一个岛， 在法国。等一下，敦刻尔克，我有点忘了，应该是在法国吧？我记得，但是好像不是吧？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从敦刻尔克撤出去，那敦刻尔克肯定是不在英国，也不在法国。 总之，它是一个军事要塞。 对，然后呢，就是你想说的是敦刻尔克和这两部比起来。 然后我想说的是，其实我自己和我身边的女性同胞对于战争题材不是特别感冒了。但是我发现这些大导演都还是蛮偏爱的。就是总会有一天会拍一部这样题材的，包括冯小刚拍过那个叫什么来着，最后一颗子弹，那不是张涵予的那个， 就是1942 集结号。 集结号。敦刻尔克是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一个海口城市，所以说敦刻尔克在法国。它因为在二战的时候1940年发生了一个叫做敦刻尔克战役和英法军队大撤退而闻名。所以说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英法的军队大撤退而改编的电影。 而且它是三条主线交叉在呈现整个这场战争，就是敦刻尔克大撤离这件事情。 对， 这部电影我也是带我爸爸一起去看的。我发现但凡这样的题材， 爸爸都很喜欢。 没有， 中年男人的杀手锏， 他要睡着了。 是吗？ 对，因为可能我父亲比较喜欢国内的这种国产主义的片子。 OK， 然后国外的他就觉得距离太远了。 更何况是我妈妈跟我反映过，我带她去看译制，就是没有译制的这种英文带字幕的片子。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这部电影看不懂，原因是因为字幕还没有看完，她就已经闪过了。 就是可能就咱们的父母辈会觉得比较累吧。 对，他们不会有那种就是听着一个他们听不懂的语言，然后还不停地看字幕这样的习惯。 对， 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的话，就不是问题了。 对，我们是有美剧养大的一代，对吗？ 就美剧我觉得还好，因为美剧有的是我已经不太看字幕了，有的时候啊，就只是说就是实在听不懂了，然后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字幕还挺影响就是那个观看的感觉的。 对， 但比如说你看什么意大利电影、西班牙电影、日本电影、韩国电影，不看字幕是没办法的。 对，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推荐这个2016年年度最受欢迎的外国电影榜单中的一位，是一部意大利电影，我非常喜欢，叫《完美陌生人》。其实这部电影去年也是一个口碑佳作吧，看过的人都会在朋友圈去分享一下，讲几句感悟，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特别的息息相关。其实这个主题讲的有点像冯小刚之前的一部电影叫《手机》的。它讲的就是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非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而每一对情侣和每一对夫妻都有他们的难言之隐。 所以你是会翻对方手机的？ 我当然是不会的。 你不会的？ 我不会。 然后对方也不可以翻你的？ 是的。 OK， 那你藏了很多秘密。 瞎说，对方才藏了很多，好吗？ 哥啊，爽爽现在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 不要挑事儿了。推荐大家看一下《完美 挑事户》 《完美陌生》这部电影哈，它讲的其实是就是一个很多对夫妻的一个夜晚的聚会。然后在这个聚会上呢，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有了一个约定，就是说大家都不要看手机。然后呢后来陆续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手机陆续的响起来，然后呢就是呈现出了每一个人隐藏的非常深的一些秘密。然后一开始因为他们看起来都是非常幸福的一对一对，一个一个家庭，但后来就让大家觉得这幅画面已经不忍直视，是一幅支离破碎的一个场景了。 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表面上看起来越恩爱，然后就是越离不开对方越甜蜜的那种夫妇，有的时候在深邃的这个海底下，藏着越大的秘密。 所以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 所以你觉得你手机里面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最大的秘密没有，我没有秘密啊。我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 差一点就要说出来了，脑回路怎么就转到那儿去了呢？嗯，那我们也是推荐啊，《完美陌生人》是一部这个看似幸福但实际上支离破碎的人物和婚姻的群像。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在单一场景下的一部电影的，因为往往这样的电影能够成功，才说明它的剧情和演技都非常的厉害。比较极端的情况呢，是那种一镜到底的电影。推荐给大家一部日本的电影叫《大空头》，它是一镜到底的，整部电影是一个长镜头，而且这个电影大概是120分钟。 和鸟人很像， 和鸟人很像，但是鸟人我没有太看懂。而且我觉得鸟人是一个假的一镜到底。 说实话，如果你要讲这种单场景的电影，有一部电影我也很推荐，叫做《穿裘皮的维纳斯》。 听过但是没有看过。那我再推荐一部吧，叫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是了是了是了， 很有意思。 反正就是也是给大家不停的在推荐我和爽爽喜欢的电影。那刚刚这个《完美陌生人》让我们真的是想到了一个中国的俗语，这个俗语也送给这个所有完美陌生人的人物们，那就是好聚好散，好吧。 再多想你一点，眼泪就要不停释怀。凝结的夜雾，会不会浸湿了你的衣摆？我挂心着你，却不懂你说的话。好聚好散，你说爱伤怀。在这里徘徊，你说爱伤怀，爱太无奈，没有爱我又怎么会在这里等待。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每天早晨跟你赴一个起床的约会的微微一笑。但是估计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工作了。我是爽爽。 我是水水。那在大家即将要开始工作或者正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当中继续聊一聊电影的话题。 聊一聊诗和远方吧。 所以在去年有一部电影，真的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俘获了 N 多女孩子的心， 而且这部电影的这个话题性和这个大的 IP 我觉得已经哇如潮水般涌入整个中国大陆，对吗？ 釜山行。 釜山行。 孔佑。 这是一部讲所以水水你看了这部电影吗？ 我是听了这部电影。 听了这部电影怎么听？你懂韩语。 音效也可以听的，好吧？ 音效也可以听的。 所以其实实际上是因为我那个室友在放，然后他说我在放一个恐怖片，然后我说我不看恐怖片，他说这个不恐怖的，我说你原来说不恐怖的片儿都吓得我真的是晚上睡都睡不着觉，我说不看，然后他们就在旁边看，我就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做事情，就不停的出来哇，就全是这种声音，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釜山行》这部电影是我在赛场里看的。当时我还在看一个体育比赛。 OK。 然后当时在看这个，然后后来就是我看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发现我身后的观众全在看， 我的屏幕。 嗯， 大家都注意力被吸住。 你在观众席上是吗？ 对。 嗯，什么比赛？乒乓球比赛。 嗯，不要说了。 谁打的？哪一场？ 大家都在专注工作了。 搞不好那个中国队的如果输了，就是因为他也在看乒乓球，然后就一直在看说，哎，没接着。 这部电影讲的是这个，总之是比较血腥的题材了啊， 丧尸对吧？ 丧尸，但它凸显的这个还是亲情吧，主要讲的是单身的父亲和他的女儿，以及夫妻之间，还有陌生的这个女性和小朋友之间的这种真情。嗯，据说《釜山行》拍完了之后，就是这个韩国电影人的这个信心大振，然后陆续又拍了很多类似题材的电影，而且据说这个日本好像也拍了一部类似的，还网罗了非常多很有名的明星。 嗯， 但是我对于这种题材呢，我就是大家都在讨论，那我就看看咯。 我感觉基本上每一个题材或者电影的横空出世，都是挖的，比如说起码5年、10年、20年前的梗了。就如果是去年的梗，你今年再挖，一般出不了什么好片儿。 对，比如说这些年非常火的孙悟空的题材， 对， 这个《西游记》的题材，对， 还有比如说就是这几年非常火的这种喜剧类的题材， 对， 就是一定要把你看到笑到肚子疼之类的， 就是开心麻花的套路呗。 哎，我总觉得一个喜剧盛行的时段，一定是大家心里都很苦的时代， 就是大家都有压力需要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感觉好像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吧，才需要喜剧。 但是 然后我觉得悲剧流行才说明大家生活就是，哎，我要去哭一哭。 但是其实喜剧也是每个国家的这个院线上常驻之客啦，各个国家都会有喜剧，只是说这个喜剧的高级和不高级，我觉得是有高下之分的。 我昨天还看了一部电影叫那个《迷失巴黎》。 迷失巴黎，哎，这个是那个迷失系列吗？我看过《迷失东京》。 迷失东京是那个索菲亚科波拉的啦，不是那个系列，它就是一个轻喜剧。 轻喜剧 还蛮好，就那个笑点很奇怪。 我发现你很喜欢法国片儿，哎，法国片。 嗯，我很喜欢法国。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个国家的电影， 法国电影 太散了，太散了。 你要是喜欢散文诗，就会喜欢法国电影。 那我还不如看日本电影呢，就是和法国电影相比，我更喜欢日本的这种散的感觉。 OK， 我也喜欢打散的感觉。OK， 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外国的排行榜，我们再给大家捋一遍，好不好？来，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念一念这个2016年最受欢迎的。评分最高的外语电影，第一名《血战钢锯岭》，第二名一个叫欧维 的男人吗？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这个部没有看过。第三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第四部《完美陌生人》，第五部《萨利机长》，第六部《大空头》，第七部《初恋这首情歌》，第八部《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九部《X 战警：天启》，第十部《奇异博士》。 不知道大家看过了几部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了20部电影。如果你在其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也是希望电影能够陪伴大家的晚上的时光，因为没有谁早上起来看电影，对吧？ 我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您即将收看和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王爽明天早晨继续陪伴大家，拜拜， 明天见，拜拜。 Remember the people we used to be. It's even harder to picture that you're not here next to me. You say it's too late to make it, but is it too late to try? And in the time that you wasted, all of our bridges burned down. Your steps holding, ripped jeans, skin was showing, hot knife,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